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

Dream.